1566。 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感谢。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印象最深的一个梦是梦到自己跟男朋友坐在一间教室里，然后我的面前放着他的手机，在手机上看到了他和别的 女生的暧昧信息。因为我男朋友属于那种比较外向的性格，然后女生朋友也比较多，所以之前其实经常会为了这方面的事情吵架，但是后来可能是磨合久了吧，他会开始考虑我的感受，去哪里都会跟我说，或者是跟不管是男生女生出去都会告诉我，所以后来慢慢也就比较有安全感了。所以在那个梦里，如果是以前的话，我肯定会把手机拿过来跟他大吵一架，但是在当时那个梦里，我看了一眼他的手机内容，然后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把手机还给了他，然后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这是在做梦。后来醒过来发现真的是在做梦，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跟下意识的相信吧。自己也很惊奇，原来我潜意识里面是这么相信他的，原来他已经给了我很多的安全感。 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最好再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再下一秒。纯白棒球帽，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的美好。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爱上同一种口味。 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 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 别人用目光雕琢 着天涯海角，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 让我们重新开始。 我是俊杰，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 FM 九十八点二。 接 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音乐国事声音，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们这是一个速食的时代，速食的餐饮，速食的人际关系，一切都在疯狂而迅速的向前。互联网带给我们那些不看过程只重结果的思考模式，所以我们变成了更容易浮躁和不安的人。当然呢，这个社会必然会有不同的人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必须有人要站在那些容易浮躁的地方推动一些事情向前。所以也会渐渐发现，永远不要强硬的去逼迫自己成为某种思维方式的人，因为那样你将陷入无限的痛苦和挣扎之中。这里是想用最合适的方式和你一起做最合适的人的朝夕音乐。 Fresh Radio， 刚这首歌来自于 The New Division Starfly 59 Honest。 The New Division 四个特别摇滚范儿的年轻人组成了一个乐队，很多歌曲呢都能够直接的去反映一下歌手对于生活的态度，你会从这首歌里面听到他们那些对于生活的洒脱和发自内心的自由。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频率的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你也可以去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跟我特别密切的沟通交流。接下来我要推荐这首歌，他们是来自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由三个好朋友组成的乐队，这首歌叫做Endless。 在这个欧洲电音大陆上，你能听到非常多的让人印象深刻的电子音乐，那相较于日常那种打打闹闹的音乐来说呢，你能够听到这些音乐诸多的诚意。 Vox Endless Check it out。 Don't talk about your love, just make me taste it. Don't blow away the smoke, let me inhale 在他们三个人组成 Vox 之前呢，他们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了，并且他们各自也是颇有成就的音乐人了。比如说 Teddy 曾经就为 One Direction 创作了 Another World, I Should Have Kissed You, To Save You Tonight。 Victory 和 Alex P 合作创作了 Jennifer Lopez 的大热单曲叫做 Live It Up, 火起来哈。而 XP 还创作了 Nicki Minaj 的单曲叫做 Whip It， 这首 Endless 是来自于他们三个人的最新的作品， Vocal 部分也就是人声的部分同样是来自于瑞典的女歌手叫做 Tove Stacker 献唱的。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过 Tove Stacker 的歌曲。紧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盛产音乐人的大国英国的创作型歌手叫做 Yar，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曾经在这里看海的风景，望着未来，吹着空气，无忧的心，现在在这里，无尽太多回忆，却再回不去。漫开的距离，错别的珍惜，一路走来难舍的默契， we'll conquer anything, 'cause one day we're gonna come back and laugh at trust in counting stars. We were counting stars, trying to find our way. Remember up on the mountaintop, looking out on the rocks below. Thinking, God, will we never stop? We will never stop. No, we won't let go. 'Cause one day.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 American Athers Love。 有朋友在评论当中说，这个乐队的歌曲怎么听起来都有一些老北京的味儿的你能听到他们的歌曲里面班卓琴和鼓融合的主旋律，再加上那种贝斯的调剂，发生了非常神奇的化学反应。2006年的时候呢，他们成立在美国的纽约布鲁克林，你应该知晓他们那首歌吧，叫做 Best Day of My Life。 几个人呢都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接下来我们的音乐版图要飞向澳洲，飞向南半球。我们要听到一位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嘻哈音乐人，叫做 Daniel Joey 的歌曲。他与 Leveled 合作的首张 EP 叫做 K60， 发行在2012年，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澳洲媒体 Trouble J 的关注。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他很新的歌曲啦，叫做 Run to the River。 Check it out。 Be traveling on his way home. He ain't cheated, but the thought play on his mind. Yeah, the devil whispers, she's right on your way home. Spend the night, oh, why is love been such a crime? Oh, oh, right, oh, right. This love, give night. Oh, nah, nah, run to the river. Oh, oh, nah, nah, run to the river. Right, oh, right.This love, give night. Oh, na na, run to the river. Oh, oh, na na, run to the river. Man be lonely in his own home. His own lover left him, he can't sleep at night. Hear the devil whisper, stay with me and hang home. Just one bottle of straight liquor, you'll be fine. Oh, oh, right, oh, right.Fleeing from his own home, all possessions and belongings left behind. Hear the devil whisper, turn around, head back home. There ain't anything out there for you to find. But I'm alright, alright. This love, give night. Oh, na na, run to the river. Oh, oh, na na, run to the river. Right, oh. this part, so make that move. Run it up, hustle, you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Run it up, nothing on this part, so make that move. Run it up, hustle, you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Right, oh, right, this love ignite. Oh, na, na, run to the river, oh, oh, na, na, run to the river. Right, oh, right, this love ignite. Oh, na, na, run to the river, oh, oh, na, na, run to the river. Fields, blonde the roads, pain is real, it'll heal, river flows, put the stone, dirt clouds, leave a trail, let them know, you know what you're worth, don't look back, get it, run.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新浪微博可以搜索想逃离的朝夕，就可以找到可爱的我啦。同样也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休息之前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eyonce Daddy Lessons， 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坐火车，不像现在因为要赶时间所以要一直坐飞机。坐火车意味着远游，它不像飞机，火车会非常考验你的耐心。当然我喜欢这一点，它会让你更加清楚旅途是什么，时间是什么，以及孤独是什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坐火车会一晚上不睡觉，趴在窗户上看外边。席慕容曾经写过类似的话，他说我喜欢坐火车， 喜欢一站一站的慢慢的南下或者北上，喜欢在旅途当中的我，只因为在旅途的中间，我就可以不属于起点或者终点，不属于任何地方和任何人，在这个单独的时间里，我只需要属于我自己就够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别总是情啊爱啊的，跟着朝夕音乐一起去旅行吧，趁着夏天刚来，美好的时间还那么多。声音依旧来自于建国门外大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和你见面的朝夕音乐。 首歌来自于黄雨梨，叫做好不好啊，好不好啊，我们一起趁着美好的日光去旅行，好不好啊。这首歌的歌手自己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在这样的夜航当中，在我们最声色而美好的对话当中，似乎这架飞机又能够去到很多很多的地方了，它会超越我们平凡的生活，在我们去看阿拉斯加的极光，去看加勒比海湾的灯火，去看圣托里尼的晚霞。一瞬间，我竟然不希望这架飞机落地了，仿佛只要在飞行，我便能拥有一千个一万个美好的故事，和我一起去吧，好不好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旅行当中的另一半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总够了吧。有人分享最美好的时间和景色，也有人分享迷茫和不知所措，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啦，有了你我就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重庆吧，吃吃火锅，看看晚霞。重庆孩子，晚霞。 晚霞满天，在来时的路上，你的笑脸时常出现在眼前，好像电影的画面永远闪现在天边。你的笑脸时常出现在眼前，好像电影的画面永远闪现在天边。 听到这首歌，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北岛曾经在书里写的那段话。我想起1975年的我们同游五台山的那一幕，那时我们还年轻，穿过残垣断壁，苍松古柏，我们来到了山崖上，沐浴着夕阳，心静如水。 我们向云雾飘荡的远方眺望，其实什么也看不到，生活的悲欢离合远在地平线以外，而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我相信很多人所向往的生活，大概就是我们在楼顶晒花生，在院子里面摘很甜的小番茄，我们一起讨论如何养多肉的正确方法，我们骑着摩托车穿梭在郊区宽阔的马路上，拿单反记录下美丽的夕阳。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物欲横流的标准，而是这种淡淡的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的联系。下一首歌来自于戴佩妮，叫做《一个人的行李》，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刘爽，叫做《面包与海》。 它要飞哪儿啊？白色裙落长发，风起了，风又走了，空气中的铁牙，捉住它，快捉住它。 说过他想写这首歌叫做《面包与海》，问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面包与海没有关系，就像我跟你也没关系，跟肯德基的收银员也没关系，跟新闻联播也没关系，可是我们会买两对炸翅回家听两会的重播，面包在橱窗里，海也在橱窗里，海的声音是甜的，面包也是，可那时的他没写出来。两年过去了，如今的我们在听到这首《面包与海》，时间、背景、人的心情都不一样了。人生是一趟寻礼的旅程，人的一生有多么的苦难，然而我们在人生的大海里面，借神的使者 爱的天使获得慰藉，但可别忘记，神透过人生那些平凡的事物，教你更加高深的事情。其实我今天说到旅行，时间也是一种旅行，人生也是一种旅行。你觉得这样的旅行有意义吗？ 时针追着分针，日复一日，绕了多少个圈？我静静等着你的出现，面对空的墙壁，拿出画笔，描绘思念。回忆太重，我被锁在房间。一天一月一年，春夏秋冬，过了多少时间？眼睁睁看着你走好远，伸出双手想拉住你背影，却错失指尖。微微笑不让泪模糊我双眼，在这里数着滴答滴答，听你在那头抽着烟不说话。若我们之间走到分岔，是否还有什么眷恋着不肯放下？反复练习你最爱的优雅，去说服自己不必再挣扎，就让时钟转回遇见你那个 喜欢的后来不喜欢了，以前哭着挽留的后来笑着看你离开了，以前浓情蜜意的后来渐渐不再提起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旅行和时间的功效一样，它甚至能够在更短的时间里让我们获得自由。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所以学会放下和释然也是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的功课。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跟你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细碎的二三事。我的记忆并不多，能记住的就是那些美好的二三事。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祝你晚安了，拜拜。